미유맘시남민다하라클레아나필아이니에일하루다바샬라디왁다오카맨무식에리무식에리월가이리야호필리할라우두야클라스필에리바다피타소폴메바에체할라엘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디지야두사야두사샤일랄베스부사我来爱老为地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上并且也都散也都散谁来不是不散我来爱老为地我买了鸡我把爱家路上不是也都散舒服那是舒服爱在不有不顺一路过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那样吗呀妈还要滚呐、啊，还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妈呀妈，问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来的我发现，哎来哎不是不傻，不是不傻，不是不傻，不是不傻，不是不傻，并且也都傻也都傻，谁来不是不傻？我来爱老为地，我不急，我把爱家路傻。并且也都是也都是谁来了不是不散我来爱老为地我不急我把一家路上阿拉亚他白也含舍得非你来爱给了爱舍得了是阿拉不有可不了那比亚迪那黑了阿哈都在老汉里那白得里白色我老无力了他们非是黑子白眼克拉尔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贝斯布萨并且也都萨也都萨谁来了贝斯布萨我来爱老为地我不急我把一家路上并且也都萨也都萨谁来了贝斯布萨我来爱老为地我不急我把一家路上贝斯也都萨我把一家路上还有了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贝斯布萨我把爱家路上贝斯布萨

见故乡，泥土的芳。

却笑我的歌别落，就是我的家。

这里，忘掉一切忧虑，还有一条轻轻小溪伴着青草地，顺着小溪走下去，